Court。现在律政司根据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18条起诉你。陪审团，请问你哋嘅裁决系点咧？ 欢迎大家收睇裁决节目。1990年3月，屯门区个3岁细路仔因为揾佢出咗街嘅妈妈爬出窗台，因为失咗重心喺10楼跌咗落街。第二日，旺角区亦都有个3岁嘅细路仔重演呢个悲剧，佢都揾佢出咗街嘅妈咪，结果都跌出窗外。在今年1月12日，何文田区有4个细路仔单独在家，怀疑由于玩火的关系，结果全部烧死。到2月的时候，在彩云村也都有翻版的意外，不过好彩这两个细路仔就可以逃出生天。短短几个月之内发生这么多意外，究竟我们应不应该进一步保障我们的小孩？所以今天我们主题都会谈到关于儿童保护法例的问题。 我行一行落街，做咩打烂晒啲嘢啫？行开啦！ 我唔觉意啫嘛。 仲博口博舌喎，次次都系咁嘅，交极你都唔听啊！点解你咁曳嘅啫？你就嚟激死我啦！嚟啦！ 早晨，张太。 乜今日又咁得闲啊？ 系啊。 其实江姑娘啊。我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唔需要麻烦你成日上嚟啊嘛，搞咁多嘢做咩啫？ 乜说话？或者你做乜嘢啊？ 哦，我头先打烂玻璃啊！ 张太啊，你有冇啲棉花同消毒药水之类嘅嘢啊？同佢止咗血先啦。 细路仔整损下系人都有噶啦，你唔使咁紧张。 痛唔痛啊？忍一阵先吓。是啊，张太，我帮你安排好的了。我和华仔在社区中心找了个补习班，就在隔离街而已。阿明仔呢，我和他找了个日托服务中心，你去街市那时候可以顺便挤低他，那你又日头不真烦咯。 江姑娘，我和你讲过很多次的了，家里的东西呢，麻烦你给我自己揸主意。华仔他很大个仔的了，他懂得照顾自己。我成日都在家的了，最多就是走开买下菜一阵的而已。 啲细路仔留低一阵喺屋企都好危险噶， 我成日都系咁噶啦，又唔见有事。其实讲真啦，我唔系好想麻烦你噶咋。 张太，有时啲嘢都系小心啲好嘅。 咁夜嘅，加班都唔使咁夜噶。煲咗汤啊，饮唔饮啊？你一家阵想点啫？中意又翻嚟，唔中意又唔翻嚟，呢度系酒店啊？ 冇错啊，我好攰啊，我想瞓觉。 你唔好瞓啊！我要同你讲清楚啊！你系咪慢慢去咗个女人度啊？ 你噏啲乜嘢啊？ 你恶我得噶啦！ 全厂都知道你外面有个女人啊，当我傻嘅。如果我唔系有咗华仔啊，打死我唔跟你嘅死路啊！ 咁你一后悔咯？ 我梗系后悔啦。 讲完未啊？ 未啊！我大把嘢要同你讲啊！ 坐喺度嘥气。 你又拉去边啊？你又去边啊？ 话你事啊！ 喂，你死啊！你死咗冇翻嚟啊！你睇咩啊？我见到你真啊！你同你细路弟一样啊！你都扯，你扯，扯！你太废！你今晚唔好入嚟啊！ 做紧乜嘢啊？你同同学打交都唔止啦，今次仲连先生都打埋，你成绩已经好差噶啦，你品行仲咁曳，听日啦，你一要叫家长嚟见我。 我只是不想 被 你 罵。我喜歡罵你啊？你乖，我會罵你嗎？喂？哦，學生啊？好啊，等我聽日來啊。你一叻啦，搞一件家長你不回來家是不是？你在家衰就好啦，衰到出出變啊，你快點死添啊，死仔包發脾氣啊嘛，拉出去，拉出去，我鎖埋門，等你周圍都去唔到。 咦，华仔，有一个人喺屋企啊？落翻嚟开门俾我先啦。做乜苦瓜哥咁厚面嘅？又俾妈咪闹啊？今日闹闹你乜嘢啊？嚟啊，等我入嚟同你倾偈啊！ 我冇锁匙啊。 姑娘，要嚟探呢家人啊？ 系啊。 呢家人好烦噶，一日嘈嘈吵吵咁，家务连日。呢个老豆啊，成日都唔翻屋企嘅。个老母啊，偏心到死，纵个细嘅就唔锡个大，将佢一日打到黑。我话如果你出街需要我帮你嘅，我过嚟同你睇住啊。佢又话唔使，困住个细路喺度，好危险噶嘛，系咪？唉，睇见佢哋真系好烦噶，仲要隔篱邻舍都闷死啊。 咁得闲啊？ 哎呀，唔同你讲啦吓。 江姑娘啊，我都话咗噶啦，我屋企嘅嘢唔需要你帮忙噶啦。 唔系啊，张太，我都提醒过你好多次噶啦，留低细路仔一个人喺屋企真系好危险噶。你今次仲锁住佢添，你话如果发生咩意外咁点算咧？ 其实我都唔想锁住佢嘅，佢周围躝街啊嘛，下次唔会噶啦吓。张太， 张志华今次打先生呢件事，校方系好重视嘅，可能佢要记过添。我谂你身为家长，应该好地去教佢啊。 教佢啊？点教啊？你行开啲啊！你冇俾我见到你添啊！死仔包啊！我放弃晒噶啦！ 张太，你点样可以咁讲噶？细蚊仔梗系要慢慢教噶啦。不过张志华佢，我谂你真系要严加管教至得啦。 你帮我拉出去今晚，你冇翻入嚟啊！嚟嚟嚟， 剩 翻 我一個人喺屋企，好驚啊！ 哦，唔使驚啊，媽咪食翻。哎呀， 媽咪食翻你啊！ 嚇！媽咪，我好肚餓啊，我想食漢堡包。 好啊。 咁哥哥咧？ 嚟，我同你去。 好啊。 唔好理佢啊！ 或者点啊？ 冇乜点啊，个头穿咗，只手缝咗十几针。 张太，我可唔可以同你倾几句啊？我想知道华仔点解会整亲嘅？ 有咩点解？个衰仔曳咯。 张太啊，如果你觉得佢真系咁曳，你觉得咁难照顾佢嘅，不如我同佢搵个地方，都系过一种新嘅生活。你同佢暂时分开一下。 你有冇搞错啊？你拆散咗我同华仔，破坏咗我家庭幸福，你系咪好开心啊？你想抢华仔走啊嘛？得啊，杀死咗我先啦！ 静啊，华仔个个案点啊？佢跌咗冇事啊嘛？ 佢住留院观察同埋等拆线。 咁你有冇同佢妈妈倾过？ 有。不过一讲到话提议佢哋暂时分开，佢就变得好激动。其实我都唔想拆散佢两母子噶。 咁如果佢妈妈唔肯合作嘅咧，我哋就要喺个案会议嗰度要求向法庭申请保护儿童令啦。华仔今次只不过意外受伤，所以呢个个案如果申请保护儿童令，可能比较困难啊。 咁如果精神虐待呢？ 咁好啊，你找个临床心理学家见一见华仔同埋佢妈妈，睇下华仔嘅心理问题有几严重。 好啊。华仔，点啊？个头仲痛唔痛啊？ 冇啦，医生话过几日就可以出院啦。 妈咪有冇嚟探你啊？华仔，你觉得妈妈舍唔舍你啊？咁你知唔知佢点解唔舍你啊？ 都系我唔好，搞到爹哋妈咪成日嗌交，我又发现话妈咪咪闹我，罚我一个人喺屋企咯。 华仔，你喺屋企住得咁唔开心，你妈咪见到你又激气，咁你哋咧而家就好似啲病人有病咁样。要分开嚟睇医生啦，就好似离家要留响医院，暂时离开屋企咁样。 我唔离屋企，我唔走，我唔走噶。 点解啊？ 江姑娘啊，如果我走咗，妈咪又会唔会俾人拉噶？ 傻猪嚟嘅，唔会嘅。 张太，你觉得你同阿华仔嘅关系点啊？ 我不点啊？ 你系咪成日都闹佢咧？ 个衰仔曳啊嘛，我咪闹佢咯。 咁你有冇谂过佢点解咁曳啊？ 有乜点解啫？佢生出就系咁曳。 其实一个细佬哥曳，或者做啲越轨行为，好多时唔系单止佢自己本身有问题，而系同佢生活嘅环境有关系啊。 有咩关系先得噶？嗱，我又俾饭佢食，又俾屋佢住。我做佢老母噶，我会唔会教坏佢啊？ 我唔系话你教坏佢，张太，你会唔会有啲唔喜欢佢？ 个衰仔由出世咧，我就衰到依家。你教我啦，我应该点锡佢啊？ 咁你当初生佢出嚟，张太，你生得佢出嚟就要教佢，净系闹系唔能够解决问题嘅。 咁系嘅。有時我真的鬧得佢好緊要。 你想唔想嘗試一下用第二種方法同佢相處啊？ 我想噶， 只要你唔抢走我仔咧，我乜方法我都做噶。真嘅，医生，我真系狠噶。 就系张志华嘅妈妈为咗惩罚张志华，所以留佢一个人喺屋企，而导致到佢受伤。 根据我哋警方调查所得，今次嘅事件纯粹一宗意外嚟。 虽然今次系意外，但系喺我处理呢个个案嘅过程里面，张太根本唔接受任何劝告，差唔多日日都留低华仔一个人喺屋企，结果就发生今次的意外啦。 无论金堂系咪意外都好啦，法例系冇规定家长唔可以单独留低细蚊仔喺屋企嘅，所以我哋社会福利处认为今次嘅个案系唔可以当做虐儿嘅个案嚟处理嘅。 但系华仔经常俾佢妈咪闹，所以先导致平日嘅反叛行为。仲有佢体型过小，相信都系同精神虐待有关。 我曾经向华仔同埋佢妈咪分别做心理测验，发觉华仔嘅自我形象好低。至于佢嘅反叛行为同埋体型，系咪因为佢妈咪闹佢所致咧？我好难衡量出，但我敢肯定，如果佢妈咪继续落去，华仔嘅行为只会越嚟越差。 其实华仔平时喺学校都已经好曳噶啦，所以管教同埋适当嘅惩罚咧系有必要嘅。何况细路哥曳，教训几句都系好平常事啫。 所以话啫。精神虐待有时好难界定佢系咪虐待儿童嘅个案嘅。 咁如果大家都唔认为呢个系虐儿个案嘅，咁大家认为有咩方法可以帮助呢个家庭呢？嗱，根据江姑娘嘅报告咧，佢就话张太拒绝我哋一切提供俾佢嘅任何方法。咁为咗避免有同样嘅意外发生，所以江姑娘咧就建议向法庭申请呢个保护儿童令，暂时将佢两母子分开，或者系接受社会福利处嘅监管。大家认为点？ 在我见张太过程里面起初的态度很强硬，心里有些悔意，而且还答应改善。这 个个案似乎是没有充分理由申请保护儿童令的，而且今次华仔意外入院对张太来说已经是一次很大的教训了。既然他已经有悔意了，那为什么我们不给他一次机会呢？ 如果硬要将他两母子分开的话，我想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还反效果。只要能够排除他心理障碍，我相信佢两母子间嘅关系系可以改善嘅。 咁如果大家都认为应该俾多次机会张太噶，我哋定半年时间去观察佢，睇下佢有冇改善嘅迹象。好啦，今日嘅会议到此为止啦。 华仔噶，我哋好幸福啊！ 我都想嚟同你倾下偈嘅。 其实仲有咩好倾啫？嗱，俗语有话啦，宁嫁人打仔，莫嫁人分妻啊嘛。拆散人哋屋企啊，好阴公噶。你话系咪啊？ 我觉得有时啲嘢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其实上次嗰个个案会议，唔等于话你屋企冇晒事嘅，只不过话俾多半年时间你改善嘅啫。如果你再唔同我哋合作嘅，我可能会翻去再重新开会，再检讨过呢个 case 都唔定嘅。 咁好啊！你哋可以重新再检讨，个仔又始终系我嘅，我中意教仔点样教，关你哋外人咩事是得噶？ 系啦， 拜拜， 唔使我拜拜啊， 张志明， 妈咪， 乖， 点啊吓？今日乖唔乖先？ 乖。 哎呀，哎呀，你吓死妈咪啦！ 陪审团经过退席商议之后，你哋裁判嘅结果系点嘅呢？ 法官大人，经过我哋退席商议之后，我哋各人一致裁定死者嘅死因系死于意外。 咁对本案有咩建议呢？ 我哋认为父母单独留低啲细蚊仔喺屋企系一件非常危险嘅事，所以我哋希望做父母嘅尽量避免做出呢种会危害小朋友生命嘅行为。 本席亦认为将细蚊仔单独留喺屋企已经系极之危险。如果仲以呢一种方式作为对子女嘅惩罚，可以讲系将子女嘅生命放喺极端危险嘅边缘。如果用咁嘅方法去对待子女，本席认为同虐待子女系冇咩好大嘅分别。希望本案系最后嘅一宗，日后再唔会有同类嘅事件发生。 不幸地，在上两个礼拜日，我又听到一宗七岁女童跌咗落街嘅惨剧。呢啲情况接连三咁发生，我哋唔愿意见到嘅。特别啲家长疏忽或者无知所导致，就更加需要制止。有咩办法可以做呢？我哋咪应该要立例呢？另外，剧集中里面嘅华仔不停受到责骂，系咪属于虐待呢？稍后讨论嘅时候，我哋一起研究一下。今次参加保护儿童法例的讨论的嘉宾有梁爱思律师，有城市理工讲师黄成荣先生，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雷张胜佳女士，同埋副卫生福利师冯在祥先生噶。而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有家长啦、教师啦、社工组成嘅一个代表团，同我哋一起讨论噶。帮你未开始讨论之前啊，先睇一啲资料介绍啊。 现时香港并没有明确的法例管制家长将细路仔单独留在家，不过就有些地方有这条条例了，好像纽西兰就限制将14岁或以下的细路仔单独留低，违例的可以被罚纽币500元。在澳洲首都坎培拉违例的，除了罚款之外还可能会入狱。美国俄系俄州受保护的年龄是10岁以下，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就是16岁。至于因为将细路仔单独留在家或者其他地方而导致伤亡的数字，香港暂时都没有系统地统计，但是消防人员去年就帮助过160几个单独留在家的细路仔脱险。而在89年死因裁判法庭记录里面，就有27个9岁以下独自留在家的小朋友死于意外，90年亦都有19宗咁嘅意外。唔少志愿机构都希望可以立例规范家长唔好将小朋友单独留喺屋企，好似香港家庭福利会嘅总干事就系其中大力鼓吹不遗余力嘅表表姐。 So I feel very much that legislation can actually make a statement of how the administration, how the public, how the government feels about the safety of children. And we can say this to parents so that they make proper arrangements for their children. I think very few parents actually want to leave their children at risk, but perhaps they don't appreciate the kind of risk that they expose their children to. So in the case of legislation for unattended children, I would like to see this having a deterrent effect and to make parents think twice about what they're doing. We can alert the neighbours on housing estates to the fact that children are a danger if they're left alone, and those neighbours may warn those parents. The housing department staff would be aware of children being left alone, either from neighbours telling them of their concern or by the housing department staff walking around estates and being aware of children being left alone. So there's a whole range of ways in which we could know about it if we want to catch people. But I'm more concerned with having people alert to the fact that it's against the law. They not only put their child at risk, but they also put themselves at risk of breaking the law. 其實政府應唔應該立例啊，管制啲家長唔能夠將啲幼兒單獨留喺屋企咧？咁我想請教啊，梁律師對呢個問題點樣睇咧？ 我以前覺得咧就唔應該用法例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因為主要都係有冇足夠嘅託兒服務。 嗯。 不過如果你睇最近嗰啲個案咧，好多啲家長唔係迫於要留啲細佬哥喺處嘅，好多時咧就係即係疏忽大意。以為話啊唔會有事發生嘅咁樣，咁係我就覺得可能呢個係時間認真考慮係咪可以立例管制。 覺得呢個問題咧，其實我哋討論咗好多年，即係話繼續一而再、再而三見到有細蚊仔咧，因為咁嘅緣故而死亡。咁其實傾嚟傾去咧，基本上我哋發覺有三個方案係一般人士提出嘅。好多人咧就話係要教育。教育更多的市民家長了解咧嗰個家居安全同埋咧單獨留低細蚊仔嗰個嘅危險嘅地方，咁我覺得呢個非常之重要啦。咁我亦都知道咧，政府有投以資源，將來咧喺嚟緊嗰幾個月咧會有一啲類似嘅教育嘅活動。咁第二個方案咧，即係我想頭先嗰個咧要不斷咁做先得。第二個方案咧就係話資源嘅問題，譬如好多家長佢都唔想留低啲細蚊仔嘅，頭先提到。但是我要找一個地方或者找人湊我細蚊仔，我有沒有這樣的資源呢？我付不付得出這些這樣的錢呢？這個也是很多人覺得要改善、就是、資源，使到家長能夠不留下細蚊仔。但是我覺得呢，第一、第二個是非常之重要之外呢，第三個其實是同樣的重要，就是說呢，在法律方面，即我自己就看呢，是有一些情況呢，我需要用法例來到保障家長或者保障細蚊仔。而那個精神呢，就不是說要罰那些家長，因為呢其實發生意外或者細蚊仔受傷死亡這些個案裡面，誰個最大的創傷呢？即是我們說覺得哎呀好慘或者好傷心，但是那個為人父母的呢，我想他成世、 即是帶著那個陰影。黃先生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我其實呢就有些意見是贊成雷太，但有些意見我就不同意。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呢，我們要看細路仔跌落街這個問題呢，絕對不是有沒有例呢就令到它跌與不跌。因此呢，如果有例呢就不跌了，那我很開心。但其實呢有例也都未必不跌的。咁正如剛才你起先提過的例子呢，有些細路仔因為找阿媽而跌落街，可能是因為槍沒有槍花，是可能是家居安全的問題，絕對不是例的問題。 即我覺得法律的阻嚇作用是一定有的。不過就是立例到什麼程度。第一，我們可以立例說完全不准細佬哥單獨留在家。第二，我哋可以話喺冇安全措施之下，你唔可以單獨將細佬哥留喺屋企。第三，我哋可以講話冇合理嘅理由，你唔可以將細佬哥單獨留喺屋企。好似講話你係有年幼嘅細佬哥喺屋企咧，你應該一定要有槍花或者咩，咁就即係呢個係個程度啦。即係我 但係做唔做得到咧？政府 蓮輝，我想你俾個機會，我都係講一講政府而家做嗰啲咩嘢。其實咧喺舊年咧就已經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咧。已經對於這個問題已經因為見到各界的關注，已經做過一個要研究過了，在五月一開會又討論過，七月開會又討論過，不過最後呢都是決定呢不應該立例的。不過到一月呢發生了何文田那個悲劇之後呢，各界又更加深表關注，所以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呢也吩咐了我們呢就繼續去做研究，看看認為呢看看那個好處不好處啊，再等一等佢， 馬 英應該 做。研究係咪遠水不能夠近火都解決唔到個問題？ 好處當然係好似各位所提及咧，就一個宣傳嘅性質，又一個教育性。不過咧，如果話阻嚇性方面咧，你係真係要罰到一兩單案或者十單案、二十單案咧，先收到一個阻嚇作用嘅。如果你唔用嗰個法例咧， 但係殺一就可以警百噶啦嘛。 咁你係究竟係點樣可以殺到個一咧？嗱，最緊要一點咧，就是我哋法律顧問曾經提過咧。要執行得到咧，就可以必須咧，鄰居係要舉報。如果你係靠警察或者咩咧，就好難會知道有細路仔屋企嘅。咁如果要鄰居舉報咧，就要寫埋個法例度咧，會唔會係引起鄰居係覺得有點？如果我唔報就我邊我犯罪，會唔會係唔係幾好咧？咁 不過我聽阿雷太領頭都唔係好通 我想舉咧身體虐待嘅情況。 我想你早十年来讲呢，这个问题很有争论性，即是家长打细蚊仔有伤痕算不算是虐待。咁我哋做咗十年好努力嘅工作，因为唔係话怪责家长，因为自己都係家长睇到好多困难。但係呢更加重视嘅呢就係保护儿童嗰个嘅精神呢同埋原意。咁我哋经过一啲努力宣传，我觉得我哋香港嘅市民呢其实好有反应嘅。当佢了解呢自己係做緊咩嘅时候，佢係愿意参与。咁喺呢十年里面呢有好多家长係攞起个电话呢举报一啲个案。 我想转一转俾啲家长讲。其实即如果即立法没问题，我想问一些家长有没有试过把小孩单独在家里、 即试过呢都会有试过，不过自己如果就算是落街买东西或者成都是心情是很紧张的，因为我自己呢本身呢就有三个小孩，就有时带埋 去街、啊、或者去买餸也都是有一些困难的。 你们有没有试过单独在家 里？有啊，我试过的。 试过啊？你怕不怕、啊、自己那时候有驚噶？ 我自己都試過幾年之前我先生有病，咁我咧就成日都要去專睇佢，咁我就會擺低我細路仔屋企。嗰陣時佢大約四五歲到啦，咁我但係咧我就俾得條鎖匙隔離屋個人咯，咁同埋平時教啲比較安全啲嘅方法佢係唔放心噶啦，但係因為唔方便啊。 咁有時咧，我點解我都會放低啲細路仔喺個屋企咧？就係、是、我想我自己即係、就是、放鬆啲。所以我有時情願掉低佢喺屋企，我自己走去飲杯奶茶，因為我驚如果我再繼續落落去嘅話咧，我可能我會打佢。當即係以後嘅情形，我自己唔知點樣啊。 你估如果立咗例啊，對家長嚟講係咪好大壓力？真係做唔到咧？係 啊，對我如果立咗例嚟計咧，就對我哋家長好大壓力咯。 其實我又想帶翻個問題過呢邊，俾啲嘉賓講講，特別想問問黃生就話，係咪我個社會資源唔夠啊？所以令到咁多家長即係咁多問題，係咪譬如辦多啲託兒所啊，做多呢一方面都可以解決到下咧？ 嗱，呢個當然好明顯嘅啦，因為咧，我哋其實睇翻統計數字咧，我哋睇到而家嗰個家庭嘅趨勢咧，係越嚟越即係細嘅，啊，即係核心家庭，同埋咧婦女嗰個出去就業嗰個勞動率咧就越嚟越高。睇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留翻喺屋企照顧仔女嘅父母咧，其實相對地咧即係好少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嗱。即係頭先有啲即係家長都講咗佢嘅心聲，貧窮嘅家庭似乎咧面對呢個問題咧係越嚟越嚴重，但係有錢嘅家庭咧佢好簡單嘅啫，佢請幾個工人就搞掂。咁所以咧立呢個法例咧，我哋一定要諗呢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令到一啲貧窮嘅人士或者根本越嚟越冇資源嘅人士咧係更加受罰。 提到社會資源，等我哋又睇下一啲資料。由七九年開始至現在。育婴院的数目冻结在19间，大概政府要鼓励做妈妈的亲自照顾两岁以下的 BB 啦。关于幼儿日间暂托服务方面，现时社会福利处正联同15间托儿院试验推行这项服务，方便家长因为急事好像探病、探监等等要离开屋企嗰阵，可以将仔女暂托在有关的中心。有啲志愿团体就扮演咗积极嘅角色。 我想话赶住买餸咧，即系等低个细路仔喺度得唔得噶？ 哦，可以，冇问题。 好似香港家庭福利会嘅家福中心，喺89年初已经开始有免费嘅暂托服务。注意力除咗集中喺需要暂时托管嘅儿童之外，仲会帮助一啲同社会比较疏离嘅单亲家庭适应生活。又好似防止虐待儿童会的屯门中心就设有亲情角，除了鼓励妇女义工帮助照顾到来暂托的小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关于了解儿童的讲座、录影带之类，给有兴趣的家长参考，从教育上做多一些功夫。至于私人方面，现时并不是有很多雇主热衷于为在职母亲设立员工托儿服务，不过亦有机构尝试进行，希望解决到部分员工的托儿问题。 我想问政府为什么不做多一 点？我想如果有看过一个社会福利白皮书，就知道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很重视的。譬如说日间托儿所方面，我们那个目标亦会是在十年内将它填补到我们现在不够不足之处的。即係我哋而家預計咧，係而家嗰個我哋嘅供應咧， 係少9000多位嘅。咁我諗住咧喺未來10年咧，係將會喺呢段時間咧係補足曬嘅。 十年內， 因為個白皮書係講10年內嘅事。另外有幾位都朋友都講過咧，其實佢哋好需要咧，都唔係話就咁日間托兒，即係你唔係要人睇你成日或者點樣嘅。佢係暫托，譬如買餸啊嗰啲。咁我哋而家係有一個咁嗰啲咩試驗做緊嘅，不過咧嗰個使用率唔係高嘅，得12%啊，咁樣就好好差嚇。咁我哋檢討過咧，就發現可能咧，因為我哋每一個區只係得一家托兒所係有咁嘅服務咧，就大家唔就腳咧，就不如唔去嗰度啦咁。咁咧而家我哋有個諗法咧，就係多啲托兒所有咁嘅服務，得個少啲位，咁希望咧係可以應到依方面嘅需求。 頭先我哋提咧，就好似假設咧，嗰啲家長喺咩情況底下會留低啲細蚊仔喺屋企咧？一個咧就係、去買餸啦，買麵包啊，買報紙，而有好多細蚊仔好唔方便。咁我哋調查裏面發覺係有啲家長係咁做，但係喺我哋接觸嘅個案裏面咧，我就發覺另外仲有啲情況就係咧習以為常嘅習慣性地，以前我俾我父母留低，而家我留低我仔女。另外仲有一啲嘅個案咧，即係被舉報到嚟我哋嗰度咧，就係話佢係罰細蚊仔，你曳咧我就鎖住你屋企喺廁所度啊，或者喺屋企嘅裏邊反鎖。咁亦都係一而再，再而三係咁樣發生。呢、這個亦都係我哋點解咧提倡要法例。 我想問一問金神父，其實你成日都為啲基層朋友奔走啦，你覺得如果係針對呢方面立法咧，佢哋會唔會好困難咧？真係 好震聲啊！阿黃生頭先講嘅就係呢個法例咧。都會特別針對貧窮嘅人嘅家庭啦、工人家庭啦，同埋咧就係、我覺得好需要一個教育，同埋真係俾啲志願團體咧就係、啲機會咧，真係照顧家庭照顧唔到嘅細路仔啦。好多公共屋邨咧就係、有啲團體想做嘢，但係似乎政府唔支持、唔關心呢啲問題，同埋咧就係、後屘我哋話有啲家庭咧。即係又係佢哋有特殊嘅問題，或者媽媽唔喺度，或者爸爸唔喺度，咁又佢哋點做嘅？就是、好似譬如話新年前嗰啲望住媽媽，我希望你或者問有個爸爸。 坐你隔離兩位朋友，譬如話你太太又未同你一齊生活啦，咁你啲子女邊人照顧咧？又 就而家咧，以我個人嚟講咧，就寄養喺一個親戚嗰度。 但你點樣保證你個細路仔係受到足夠嘅照料咧？又？ 迫于无奈啦，生活上需要我，家庭上需要我，经济上需要我。咁我如果系兼顾呢方面嘅问题嚟讲咧，我就整个家庭都要唔使食嘢。 听咁多真实困难之后啊，如果政府真系想立法咧，相信都要想办法，譬如鼓励互助托儿服务，或者资助雇主托儿等等。如果要等5年至10年先有足够嘅措施咧，相信细路仔已经长大成人啦。今次讨论嘅时间差唔多，下一次我哋倾下。兒童受到精神虐待的問題。 打一兩下，我不認為是虐待他，我覺得他虐待我。 盡量不要打那麼多，有什麼盡量教他。 都是教多，但他都不是聽教的小孩子。 在香港，雖然虐待兒童的事件間中都會出現，但是不少的家長亦都意識到教比打對子女更加有好處。 即系吓下佢啫，只有啊，我打咁样咪咁样咯。 你求其一细路佢出嚟，真纯听话咁啊，算数啦，唔理得咁多噶啦啊！ 但系睇嚟只有好少数人理解到，对细路仔责骂得太紧要，而有好大嘅负面影响。 都系属于虐待佢噶啦，即系大声喎，都属于啊，即系好惊啊，仲惊我哋打佢啊！我发觉， 其实除咗体罚之外咧，家长系可能喺其他。教細蚊仔嘅辦法之中咧，係會對細蚊仔有唔好嘅影響嘅。譬如佢哋好可能係好唔開心，好多心事，佢哋係需要同啲大人傾訴嘅。咁但係有陣時唔能夠傾訴咧，細蚊仔嘅行為咧就變得係好似好曳啦。咁如果大人了解，不停鬧個細蚊仔曳嘅話咧，咁個細蚊仔嘅自我形象咧就非常之差。咁佢亦都會變得咧係自暴自棄，越做咧就越差。咁另外有一啲家長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就會係過分呵護個細蚊仔，咁樣咧對細蚊仔心理上嘅成長咧，亦都係有一種障礙啦。咁當然啦，最嚴重嘅一種可以話虐待細蚊仔嘅地方咧，就係完全唔理個細蚊仔。 咁喺呢方面，細蚊仔身體上、精神上各方面嘅成長咧，都一定係受到障礙。如果講到話立一條例咧，係去保護兒童，唔使佢哋受到精神嘅虐待嘅咧，我係非常之贊成嘅。我覺得有咗呢條例咧，咁起碼係反映出政府對兒童福利咧係有一定嘅標準。如果真係要喺呢方面立例咧，最大嘅困難咧就係點樣樣去界定係乜嘢係精神虐待咧？或者我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咧，就係、是、考慮一下，如果一個大人咁樣對呢個細蚊仔，而令到呢個細蚊仔生活上係受咗影響，或者佢嘅發展受咗障礙嘅話，咁樣就屬唔屬於精神虐待咧？ 跟住我哋裁決討論部分，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梁律師，究竟而家有啲乜嘢保護兒童嘅法例咧？ 保護兒童的法例是分兩大類的、一類就是家屬法，好像領養、管教權、那樣但是保障整體兒童的呢，主要是根據這個國際的兒童權利宣言和國際兒童權利公約，就是要保障他們身心能夠得到完整的發展。好像例如虐兒那條條例呢，是侵害人身罪條例那裡第27條就、好像有這個保障婦兒條例裡頭，如果個細佬哥受到身體或者精神上嘅危險嘅時候，法庭兒童法庭可以落一個保障令啊，咁樣啦。細佬哥唔可以行乞啊，呢啲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法例咧，主要就係保障佢哋能夠得到完整嘅身心發展。 好似似乎我聽咁多都喺物質方面比較多啊，喺精神方面係咪呢方面保障不足咧？ 啱，我哋政府咧有一個叫做一個工作小組咧，就係研究過咧。是 保障婦孺條例的 政策方面啊，同埋嗰個法例究竟係咪適合而家嘅需求嘅？咁其中一個結論咧，就認為咧係冇講過，即係冇好切實講到精神虐待依方面嘅。而個結論就係應該咧將依個精神虐待依樣嘢咧係列入埋落嗰個條例入邊。咁我哋已經係同律政司嗰方面咧已經大家傾過咧，就希望佢哋開始草擬依方嘅條例嘅。不過咧，提到精神虐待方面咧，究竟嗰個界定係點樣？另外何謂精神虐待咧？咁今日咧依個機會又好，變咗我喺度咧，亦可以聽到一下啲專家同我哋介紹。 唔敢自認專家，不過喺處理嘅個案嘅裏邊咧，我哋就接到幾類。除咗最多嘅身體虐待之外咧，就有啲個案咧係家長咧長時間咧都係一種嘅心理嘅恐嚇啦，或者抗拒啦。或者經常長時間咁謾罵一啲細蚊仔，咁但係大家都睇到咧，呢啲咁嘅過程嘅裏邊咧，要睇到對佢嘅創傷咧，有陣時係唔容易啊！即係因為人嗰個耐力好夠功夫，但係佢冇黐線或者佢冇一啲跡象見到，唔係等於話咧對佢係冇創傷，所以心理虐待咧係要更被人重視嘅。 我嘅睇法就咁嘅，即係我都係贊成咧喺呢個保護婦孺條例嗰度咧有修改，涵括埋呢個精神虐待。但是呢我哋好擔心一樣嘢咧，就係咧邊個去判斷精神虐待咧？即係正如頭先阿馮生都係咁講。咁咧就初步我知道政府嘅建議就係最好咧就係由呢啲嘅心理嘅專家嚟到去評估。咁但係咧，如果淨係由一個心理專家嚟到評估，會唔會太過主觀咧？咁因為咧一評估咗之後就係話精神虐待嘅嘞噃。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係好有保留嘅，即係如果能夠咧係揾到一個比較客觀啲嘅標準咧，我就好贊成咧呢一個嘅修改。 你話鬧都屬於係精神虐待， 係咪要長期鬧先得？ 我覺得唔係話輕易求其話緊虐待嘅，即係大家唔使驚。 咁譬如話我咁啊，佢個細路仔唔願做功課，咁我話我可以唔可以我話哇？如果你唔做功課，我放假我唔帶你去街啊咁樣。咁你話呢啲係咪屬於係虐待咧？ 嗰個定義咧係好重要嘅。就同埋嗰個判斷咧，係由乜嘢嘅專業人士嚟去判斷？即係譬如頭先阿雷太咧曾經講過話用一個案例，咁但係咧就我哋睇翻墮胎啦，如果即係點樣先容許一個人可以合法墮胎咧？喺而家目前嚟講，就要兩個合法嘅醫生嚟到一齊簽署證明啊等等咧，即係佢係有咁嘅需要。咁其實我哋可以考慮類似嘅法例、類似嘅即係配合。咁嚟到令到咧唔會係濫用嘅，即係。 不過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註冊醫生而家好似有幾千名咁多，就好多。呢啲心理專家有冇咁多可以喺法庭提供呢一個證供嘅咧？唔知夠唔夠 咧？我諗如果你咁樣嚟到比例嘅話，虐兒案就比較需要睇醫生嘅情況咧就少好多。 不過法官係即係同其他人一樣，佢哋冇個專門嘅知識係乜嘢叫做精神虐待咁，所以仍然係要揾專家上去俾口供。不過另外咧就係證案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咧，多數喺一對一嘅情況下發生。即係譬如佢成日鬧個細佬哥咁，好多時佢唔係喺人哋面前鬧，最多機會係只係單獨個爸爸或者媽媽同個細佬哥一齊。咁如果你係身體虐待咧，你還可以睇得到喎，有傷痕喎。但係喺呢個精神虐待嗰處，究竟個細佬哥因乜嘢唔開心咧？咁呢個唔係咁容易即係證明嘅。 我咧就係贊成立例嘅，不過咧我更加希望咧學校方面可以加強教育青少年嗰方面，即係等佢哋知道咧有咩嗰個支持系統啊。咁即係如果佢身心有問題咧，咁樣佢可以向邊啲人、邊啲資源求助？咁啊，譬如青少年，佢自己本身雖然功課好繁重啦，咁如果佢知道鄰居係有幼兒要照顧嘅，咁佢可以抽少少時間嚟照顧下。咁或者當呢個青少年長大成人，將來咧係要結婚為人父母咧，咁佢哋咧亦知道咧，即係有問題嗰陣時咧，去向邊方面求助。咁啊，仲有咧，咁佢哋咧就如果知道自己條件不足咧，咁最好咧生育兒女嗰陣時咧，早啲安排佢嗰個兒女嗰個數目。 即係我認為咧，如果政府咧要立例，無論係精神虐待好啊，身心虐待好，不如咧喺依方面嘅教育增加多啲經費，即係指社會福利處啊、自然團體啊，同埋啲社工人員人手增加多啲，對依件事嘅幫助咧，就比你立例咧，我睇嘅效果嚟更加好。 政府會唔會做呢方面宣傳啊？ 我諗宣傳呢個係必定要，我諗係宣傳教育兩方面咧。立唔立例，我哋都係要做嘅依樣嘢。 喺其他國家有啲條例，佢哋就話，如果任何嘅行為啊，令到即係無論你用語言好或者係行為嚟到表示啦，令到個細佬哥嘅心理發展受到阻礙嘅時候，就係、是、精神虐待啦。但係如果你諗下咁廣嘅時候，將佢寫落去個條文嗰處，係唔係會好難咧？咁我係覺得第一咧寫就係難啦，第二就係執行起上嚟咧嗰個，即係你點樣證明啊？因為你譬如你是打傷身體的虐待咧，你可以看得到嚇，但是你虐待嘅即係呢個精神的虐待咧，就係唔容易看得到嘅。 喺草擬嗰個法案嗰陣時咧，律政署即係我相信佢哋咧，佢哋會參考其他國第一國家嘅法案法例。 現有嘅虐兒嘅個案身體虐待咧，都唔係某一個專業人士嚟到做決定嘅，即係好多時咧就會有個個案會議。譬如話醫生啦、社工啦、甚至警方啦、心理學家啦，咁我覺得喺精神虐待方面咧，一樣可以借助呢一樣嘢。譬如喺法庭上邊咧，去要求一個咁樣嘅報告啦，無論喺心理方面或者係咧個 social report 社會福利啊方面嘅報告，咁會更全面。 講咗咁耐啊，相信大家都同意，投入資源、教育同埋立法都係同樣重要。一點要好清楚，立法唔係針對父母，只係保障兒童。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再見啦。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沒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經離去，留下了帶不走的孤獨？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沒有哭？是否弄髒了美麗的衣服？找不到别人